尤其是梁游嗰单嘢做咗一个非常非常之坏嘅先例啊！连我哋啲人都觉得，喂，屌你唔系咁噶嘛？玩还玩，唔好玩到去民族嘅问题，即系种族嘅问题，系咪？甚至乎系即系侮辱人嘅咁嘅方式，喺一个文明社会里边系不容许啲咁嘅嘢噶嘛？喂，你玩完佢两个之后，释埋法，去埋呢、這个上诉庭，立咗先例，所以今次咪乒乒乓乓咯。上次都有上诉噶，今次都唔使等上诉啊！因为点解咧？你越入到去呢、這、一个越高嘅法院嘅判决，嗰、那个法例系越嚟越清楚噶嘛，判亦都快噶嘛，越 clear cut 嘅时候，嗰、那个法律个解释嘅时候，甚至乎你所做嘅行为究竟系咪庄严啊？诸如此类嘢，再加上人大释埋法，咁啊排队死咯。喂，而家系开始，大家最大嘅恶嘅问题就系，大家都已经唔系好愤怒啦。你有冇感觉到啊？ 唔系，咁你睇翻， 即系连愤怒到好攰啦，屌仆街！ 咁你咪睇翻，其实头先呢一个DQ 四佢哋嗰个集会有几多人咯？其实呢个好重要嘅指标。 阿龙有去到几多人啊？ 其实我冇去到， 冇去到啊！我九点三或者讲唔出嚟。咁嗰度大概系300人嘅。咁啊，据报道就话。咁有少啦，即系你如果你话同高峰期比，咁你话要去翻好似阿梁维、阿黄维基嗰阵时系嘛？呢、這个 HKTV 同埋呢个国民教育已经唔系已经去唔到啦。嗰阵时就 嗰啲鬼数字， 你一千都冇。 咁你临时又唔急吹鸡，三四点嗰时先吹啫。我哋都赶唔切去啦，我哋要做节目。 系咁，但系就咁我头先都有睇佢哋嗰个live 嘅。其实就即系咁讲啦，咁我 记得我觉得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唔知系咪即系已经老共储咗好多五毛啦，喺佢 live 下边嗰啲 comments 咧，系一本本嘅啫， 一本本啊， 我嘅感觉啊， okay. 我唔知系咪我即系过分敏感个头啊，系一本一本嘅啫，我见到即系好多人系孖长毛 啊。你有冇见到啲衫？ 又咩话咩清洁公司准备咩啊？我见到佢又会俾派席佢啊，等佢瞓街之前。 你系咪见到嗰啲系咪三国人物嚟噶？ 我唔知道啊，我唔识玩呢啲嘅游戏噶。不过我纯粹第一我估系应该有五毛喺度。如果冇五毛咧，你就真系大镬啦。 唔系， 大家帮我手 observe 下，我见到下边嗰啲 comments 咧。是 half and half 嘅啫， 五毛其实系好多嘅，即系你不嬲。如果你睇 Yahoo 咧，佢啲咩讨论区啊，同埋嗰个咩即系咩 discuss 啊，嗰边咧都系好多五毛嘅。其实系，尤其如果你睇翻即系网台版啊，即系呢个 discuss 嗰个讲网台嗰版咧，就专揼咧，即系呢啲泛民啊，左交啲咩？ 我嘅意思系咁，如果系五毛咧、我都好啲。所以点解话叫大家帮手做 research 就系即系揾翻嗰啲有 make comments 嗰啲咁讲嘅背景系咪？ 但你揾咗啲 系咪真相定系假相？ 你揾咗啲冇用，即系你出嚟嘅人已经系少啊嘛。你出嚟嘅，你嗰啲唔系五毛可以做到嚟嘅，其实系。 系。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 但系如果你连出嚟又少，连个社会舆论你都输晒嘅话咧，咁好大镬。 呢个双方面。 咁你真系迈向新加坡噶咯噃？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系 majority 嚟嘅，系压迫少数嘅。是容不下意见的、哦、主流社会是控制了整个即、政治的、哦、到今时今日都还是、哦、反对派已经很厉害了，拿了40%，虽然因为他的选举制度那个集选区令到他得回很少议席、哦、是不是，但是如果你香港都是这样的话，这样就很大、哦、而你看回头， 你从一个高一点的角度，阿爷今次呢是似是有一组的部署，尤其是在雨傘運動之後， 這個 整個治港的戰略已經定了調了、以我為主，一國大過兩制，以前讓開你們的在23條上讓過一點點，是不是起碼都收回， 所以就是說 反國教的問題上面、表面上都退一退，雖然可能他都 照心的，但現在是擺到明居嘛，我是爛仔，我是黑社會，我打柒你打柒你、他現在就是這樣、 不過這樣說，即系你呢个时间咧，即系如果你再赖粮油咧，即系即使嗰个事实咧，都冇意义啦，冇实际意义啦，系嘛？即系用翻阿锦爽嗰个讲法就系、是、啊，呢个已系历史啦，冇实际意义啦。咁我见阿今日毛哥亦都唔 系啊，有 realistic implication 嘅意思系做。 如果佢哋再走翻出嚟，已经冇人选佢嘛，本土派系嘛？ 我哋系咪需要从而家老共转变呢一个嘅治港政策嗰方面，去分析？ 我哋究竟点样同佢即系交手挂？ 嗯， 喂，呢个系我嘅谂法啊。因为你粮油嘅出事系在于你系讲一啲虚无缥缈嘅一个政治理念，而你系冇实力啊嘛。 系， 系咪？即系你，我讲过好多次噶啦。你如果系对住太神嘅时候，你唔会同佢打拳嘅忘兜噶嘛，系嘛？你咪同佢斗揼噶嘛？你梗系同佢捉下棋嘅，大哥。你捉棋咪可能有机会赢佢啦，因为佢个脑筋唔系呢样嘢噶嘛，佢 I Q E Q 唔系呢样嘢嚟噶嘛，大哥。喂，我哋而家个谂法就系、是、嗱，我冇答案到今日到，但系老共咁样转变佢嘅策略，再成为喺世界经济嘅一个强国嘅时候，佢由自卑到自大到自负呢个过程里边，我哋点样同佢即系周旋？作为反对派，我哋要谂呢个问题。嗱，粮油嗰啲历史唔好讲，四个被 DQ 嘅。都将可能会成为历史，唔好讲，唔系唔好讲嘅意思就系话，我哋都要忘记咗佢，跟住即系企翻起身，再嚟过喺边度跌低边度起翻身啊，大哥！如果我哋冇谂住系反省嘅话，即系话，我觉得九七年之前，其实雨伞运动或者梁振英上台，其实已经系一个一国两制嘅分水岭嚟。 咪嗱，阿土 呢个分水岭嘅重要性系在于咧，中共转变咗佢嘅治港策略，同埋对香港人嘅分析。嘅心态嘅分析，佢嗰啲包仔系冇谂得救，我要强硬对付你，你哋要走，你话自己唔系中国人咪咁，你要谂住你走啦，仲好唔好喺度同我斗，我十三亿人，你得七百万，系咪？你班契弟仲要靠我，喺佢嘅角度啊，你班契弟仲要靠我，屌而家特朗普都派捻咗我，文翠山甚至英女王，屌，当你系咩啊？都唔驚你而家老共仔，唔係佢最慘就係變成一種咁嘅自負心態咧，所以佢好有自信地去處理香港嘅問題嘅時候，咁我哋咪要諗諗計。 嗱，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嗱，先唔好諗點樣贏先，但係起碼我哋要諗咗點樣可以唔輸，而唔輸有一個方法啫。講真就係、是，喂，首先唔好認命啊，大佬啊，而唔認命就你要 keep 住就係話，你就算你面對喂幾咁荒謬嘅事情都好，你就算點疲累都好，你都要出聲。你就哪怕你係按一個嬲啊，你喺網上面按一個嬲，即係你一有遊行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講真，去到咁嘅階段，即係如果你有啲人就話仲喺度攞住咩薯片啊、特首選舉嗰啲嘢出嚟抽水咧，喂大佬你真係唔好再參與呢啲討論 啊！都係一個 setback 嚟嘅對香港嚟講。即系我唔计嗰啲，即系自己 label 自己话自己原则派嗰啲，我唔计嗰啲啊。喂，嗰、那个都系对香港嘅运动一个 setback 嚟噶。 嗯， 由雨伞运动开始，由 DQ 薯片，甚至乎系即系开始摆强硬嘅路线，即系南部啊嗰啲。喂，呢个系一个强硬路线嘅体现嚟噶，包括其中啊，大哥，薯片系亦系，因为点解啊？喂，嗰、那个系。广泛地接受俾香港人接受嘅人物，你唔同意一件事，我唔同意一件事，系咪？但系佢照一巴打落你度。 其实薯片同埋刘晓波效应，薯片同埋刘晓波效应咧，其实系有啲相似嘅，就系话俾你听，你就算你唔踩佢一条面，佢条底线啊，佢话俾你听嗰条底线，即系所谓底线咪港独啊啲乜嘢，即系你就算你唔踩都好啊，佢都会 reject 你嘅。佢都系会一巴冚埋嚟，即系佢所谓其实老共啲所谓抵唔捻抵抵唔抵线啦，即系你而家李华明啲戆捻鸠咧，仲喺度讲就系话，早排就喺度屌鸠嗰啲自决派点样去台湾啊嘛，就系话啊你点解即系吓做咩唔讲回归啊，做咩要讲呢个咩主权移交啊，吓、啊、你咪港独啊，咁样扣帽子，又话人哋即系踩佢底线，唔捻系呢样嘢啊，老共条底线系会喐噶。老嗰条底线，佢中意点样弹就点样弹嘅，你系捉摸不到啊！佢点解无端端 而家捉摸得到？而家捉摸得到就系越嚟越收紧。 系啊， 甚至乎你话唔讲主权回归，讲主权而家都唔捻得。 系啊， 你唔可以讲 高度自治都唔捻讲啊！ 中国大陆你唔得，你就要同我讲内地。 啊， 喂，大佬啊！而家你系玩紧文革嗰套啊，人人要过关啊，同我要政治正确啊，大哥。如果唔系佢真系睬你啲傻。 唔系你哋讲咁耐，其实最重要一样嘢，第一节同第二节嘅关联就系话，而家